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都系阿笋哥坐翻喺度啊！咁啊，啲人成日问我哋牛医生去咗边啊？而家搵牛医生好难搵啊！第一，第二样嘢就好彩我病搵阿牛医生嘅，即系真系病到呕点啊！牛医生今次坚啊，开捻咗支药俾我食咧，咁捻大支嘅，一次过饮捻晒嘅支药水， 真系啊！ 系啊，抗生素嚟噶， 咁犀利！ 佢上个月先出嘅啫， 今日饮一次就搞掂晒， 饮一次搞掂晒，真系 要唔要俾钱嘅咧？ 哇！屌你啦，几嚿水啦， 系咩？ 支抗生素几嚿？ 我就系支抗生素几嚿水。 系啊，咁饮完啦，真系冇好啲啊！真系，即系嗰啲消退到啊！如果唔系，真系病紧到呕电。咁我哋今日讲一集八十后嗱，上次谈高铁之后咧，我哋今次咧就即系高铁有一样嘢引申出嚟。八十后咧有一班年青人咧。关于啲社运社运嘅 八十后有 青年人涌咗出嚟， 有小泽源同川岛和津实 咩啊？佢哋点止八十后啊？ 小川岛和津实肯定系八十后， 系咩？ 系啊， 川岛和津实喎、 啊。啊，仲有边个咧？ 小泽源咁老，小泽源好老噶啦。 小泽源系我呢、這个啊中啊，咁系我中三系啦，佢应该七几嘅，七几。 小泽源 咁又边个系八十后？ 八十后啊，有一个唔知乜鸠嘢不过都唔识咯，屌即系冇一个好经典嘅女明星。而家我哋因为你谂下睇呢，全部 download 嘅，屌 咁啊，唔会凑只碟啊， 洗捻系啦，一阵就唔知个名系咩，一阵就洗捻咗。即系科技先进有一样嘢得意啊，令到人与人之间嘅距离拉近。第二样嘢，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令到人与人之间嘅淡忘。更加快，因為我哋唔會留一啲 hard copy。嗱，以前筆友我哋會寫信，一定留底嘅。而家屌 email 分分鐘啊，洗撚咗噶，留你老母咩？流流鼻血第一流。即係而家有一樣嘢得意啊，人類咧喺科技先進裏邊咧，個記憶咧就越嚟越模糊啊。因為冇 hard copy 留低嘛，等於影相，你坐落張 memory stick 度啲相唔見咗，即係好易唔見噶。嗱，我識個老友去日本旅行。影得幾張嗰啲 SD 卡係咪細細張嘅？翻嚟香港跌咗喺機場， 係啊， 真係跌咗啊！你擺喺袋度啫嘛， 唔出奇，唔出奇，嚇嚇。 咁咪冇曬咯。嗱，以前唔同喎，以前你影相，我想問一問大家，七幾年出世嗰啲細路仔，以前去或者七零年代，即係八十年代之前出世嘅細路仔，冇 digital camera 噶嘛？ 嗯嗯。 去影相，我哋嗰陣時翻大陸影相最驚係咩咧？個 X 光機啲菲林。expose 咗，咁啲菲林会点咧？话俾人听，嗱，我哋嗰啲菲林，我唔知你有冇咁嘅经验啊，全部要抽晒出嚟嘅。咁咧，嗰、那个大陆人咧，嗰阵时我哋翻大陆咧，就系逐同帮你开一佢，倒出嚟，见到有条菲林片先塞翻入去嘅，因为惊你喺里边藏毒或者藏嘢。逢系呢啲菲林就唔过 X 光机噶嘛，咁啊自己带住喺身噶嘛。咁嗰阵时珍而重之，啲菲林带翻嚟亦都系咁噶。而家memory stick 吓唔见咗，好捻出奇啊！屌你老味唔见咗呢啲，唔出奇啊！细得就系钉屎咁捻大，得鼻屎咁捻细粒，屌你飞去飞去啦！屌你唔同以前啲 hard copy， 哇留几捻耐啊！真系，我啊以前啊，我唔知道你哋仲有冇一样嘢啊？嗰阵时即系喺我嗰个年代毕业，仲会有写呢个叫做同学录嘅，即系啲 纪念册啊！ 纪念册，我哋嗰阵时买纪念册。我試過而家走去嗰啲鋪頭買，係冇紀念冊賣嘅。 係係係。 紀念冊係長形嘅，有一張紙，好靚嘅。咁啊，上邊會有一個位你貼上，有一段説話你寫。 係係係。 而家啲人會做咩呢？影一張嘅即係嗰啲手機相。咁即係喺手機相，而家咪 touch screen 嘅，喺上面寫幾句説話嘅，寫啲嘢。屌你个电话卖咗，吓唔见咗，张相咧吓我电话卖咗唔见咗，屌你老咩？你一唔留下 copy 咪咁咯嗱，咁我点解会讲一番咁嘅说话？就系、是、因为突然一班喺社运里边出世嘅八十后，八十后呢班青年好恐怖。第一，点解冇任何政党嘅支持，冇政党嘅包袱，冇理念，只有中意與唔中意，即係佢只要嗰件 project 佢中意與唔中意嚇，即係冇一個核心理念就係話嗱，譬如我共產黨，阿九護士係親共產黨嘅， 佢冇意識形態，佢冇，但係嚴格嚟講都係左派嚟嘅嗰班， 係，咁咧佢哋中意做就做，唔做就唔做，你控制唔到佢哋好多嘢，好似今次咧阿九婆咧就多謝阿九婆先，因為我病到眼淡淡，佢幫我上網就回應各位網友我病咗。 咁咧，阿九婆咧喺今次買一本《快周刊》，就講一八十後嗰班青年人。咁我訪問咗其中一個，其中一個都講一樣嘢，因為大家都係互聯網上面聯絡嘅啫。你個户口一取消咗，跟唔到你噶，鬼知你係邊個？所以班僆仔去得好盡，你亦都控制唔到佢哋噶。誒，你過咗台灣嗰幾日，嗰班僆仔最攞唔到，我覺得最攞唔到我個心嘅，或者一班中產嘅心係咩咧？開頭好和平，又話屌你老尾如何和平示威遊行，之後就衝擊立法會，佢就真係衝入去，攞啲鐵馬湧入去。我想問一下，如果你係真係一個即係個 team 個主持人，你可以控制到佢哋，最大鑊一樣嘢就係個個獨立，你點控制嘅？我中意衝咪衝咯，我中意玩嘢咪玩嘢。同埋我想講一樣嘢，點解而家八十後啲僆仔會咁撚狼？嗱，我哋當年七十後嘅即係七十前嗰啲僆仔唔會咁噶，點解啊？七十後僆仔，阿媽同你講：阿仔唔好出街跟飛仔玩啊！屌你老尾落屋村嗰個跟黑社會啊，留案底噶，偷嘢第日冇前途。嗱，我哋而家揾工做七十後嗰班，我舉一個例子啊，我有一個朋友喺銀行做 boy 嘅，當年我見住佢喺上水恒生銀行分行攞桶水抹玻璃窗，倒水落地下。再捽一第二桶水抹窗抹橱窗抹， 即系刮玻璃， 刮玻璃吓。而家系一个信用卡中心嘅经理。嗱，以前七十后，我哋有长工做噶，我哋有前景噶，有远景噶。你谂下，中五毕业冇科合格，佢真系冇科合格啊！中五毕业都可以做个经理。而家你大学毕业科合格啊，都系做银行 teller 咋，仲要 contract 制。咁呢形成一班社會上面一班人就係、是、我冇希望，我唔係冇知識喎、我最衰一樣嘢讀過書，慶啦個人已經，我唔係冇讀書，唔係唔做嘢，唔係加入黑社會，我屌你老母冇工做，即係你睇而家僆仔好多都係噶，冇前景，冇希望，打工望兩年，你兩年一張約啊，而家原來 I T 都簽約喎，嗰日我同 I T 個僆妹傾嘢嚟咧。我話：咦啊，妹妹，你喺度做好耐？係啊，我上次認得你買牛仔褲，因為阿寶寶龍嗰次係買牛仔買衫啊。我認得你上次你嚟買牛仔褲，哇、啊，好多年喎。佢話：係啊，都好啊。我哋而家呢啲都即係 permanent 噶，新嗰啲人簽約噶。我話嚇唔撚係話 sales 簽約，屌你老尾，以前啲工冇人做噶。佢話唔係啊，而家兩年一張約，你唔達標咧，冇一個額咧，你唔撚屎先做喎。 其實係嘅，呢、這個咳咳就係、是。即係太多原因可以解釋呢啲嘢啦，即係我會覺得，個世界即係個世界轉變係令到即係就係、是、你唔進下一個 generation 咯。咁好正常啦、啊，你正如以前四十年代出世嗰啲，就會覺得你六十年代食屎啦、啊，六十年代覺得七十年代壓招啦，七十年代覺得八十年唔掂嘅。 我唔係講佢哋嚇，嗱佢哋當然有一樣有掂嘅一啲人，但係唔係佢哋唔掂，係個社會唔掂，俾唔希望佢哋啊。 喂，掂嗰啲永遠都會有希望噶、啊，即係你乜社會永遠都需要人，呢、這個下邊上面嗰啲人總有一日會退去。 唔係你聽我講，順哥。以前個社會個包容性兼容好多，我會考屌你老母一分，大佬你而家會考你冇十鳩幾分，你唔使指出嚟撈嘢啦。你諗下個社會嘅兼容性大咗啊！以前個機會多啲啊，而家點解八十後啲僆仔咁撚狼咁撚反社會就係、是、因為個社會對佢哋包容性低啊嘛。 咁你冇計嘅喎，嗱，即係你講緊以前講緊廣大畢業嘅。一年只系得个六百至八百个，而家香港全香港大学毕业生一年有成15000多人，系啊，咁你谂下以前你不会讲话抌个番茄落去都会摘到个大学生嘅啫，咁你个人口多咗，喂呢啲同通货膨胀理论有关啦，你见到美金印得多啲就自然会平啲噶嘛，系，即系点解你而家啲后生仔咁，即系呢个即系而家大学生唔矜贵， 喂有样嘢谂起要讲你听。今期快周刊講啊，話掟強水彈嗰個應該係女人嚟嘅， 係咩？ 嗱，我哋九回事 唔係喎，第一單掟強水彈嗰個唔係女人嚟噶，男人 係女人啊， 唔係捉到嗰個啊。 唔係講未捉到嗰個啊， 係唔係即係捉到嗰個係？ 捉到嗰個係基佬嚟啊，但係唔係即係講不嬲行空嗰個啊，應該係女人嚟。 嚇嚇，即係但係佢有咩根據咧？ 第一就即係好似我哋咁講啦， 即係同我哋佢哋肯定聽咗我哋節目啫， 肯定係啦， 不過我咁睇咧就係、是、 你讲紧话，你讲紧话，讲紧而家啲，即系而家首先就系嗰、那个，即系叻嘅人多咗， 系， 佢啲人真系多到周围都系。 系点解咧？就是、因为共产政权瓦解啊嘛。 咁同埋第二就系嗰、那个就对教育个理念好唔同。以前咧就系讲精英教育，而家讲普及教育噶嘛。 系。 咁你一定系有啲人个脑笋迟啲先生埋，有啲人早啲生埋。 喂，你讲起脑笋啊，笋哥，我想讲一样嘢。今次八十後嗰班青年咧，阿寶寶龍成日講嘅，佢哋腦筍都未生埋，我就覺得唔係腦筍未生埋，係冇腦筍。點解咧？嗱，八十後出世一班青年好得意啊！我哋一個好高級嘅技工，咩叫高級技工？你見我哋而家嘅教育制度好得意啊！打造一個人成為技工係好叻噶。嗱，而家咩課外活動有分咧？你唔好諗住屌你老尾入嗰啲以前入名校彈下鋼琴。阿媽有座鋼琴俾你彈，屌你老尾！哇，屌你成個大坎村都知啦。以前鑽石山話你買座鋼琴啊，犀利過太空穿梭機喺你屋企門口升空啊！因為基本上你冇資源啊嘛。哇，鋼琴咁撚高級，而家鋼琴你入學校冇分噶，你要做啲咩咧？嗰次我聽過同事講個仔要打劍擊，去玩劍道，畫國畫，仲有係参加嗰个叫咩？青少年航空团呢啲先叫有分喎、啊。嗰啲即系学校嘅即系嗰啲课外活动，或者你先可以入分嗱、啊。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而家嘅教育制度咁变态，令到啲僆仔放咗学之后冇时间去谂嘢，净系有时间去训练自己。嗱、啊，逢系一啲嘅艺术，如果你要搵饭食，就变成技工。嗱、啊。等於菲律賓的樂隊一樣，菲律賓很少有一些很出名的樂隊，為什麼？因為他們是技工。 但隊隊band都這麼好嘛，是、 啊、 如果出來玩的那些。 是啊，他們是技工來的嘛。 你有時去到別人的那些婚禮啊，或者是看人家的大老細的 party 呢、啊、全身都是賓 賓 來 的。是啊，為什麼？因為他們是技術員來的嘛、啊、他們不是音樂人來的、啊、我要 分清楚音樂人和技術員。嗱、嗯，我哋而家訓練嘅僆仔就係技術員，佢、嗯、哋跳芭蕾舞好叻噶，咪跳嗰幾式咯，淨係佢哋玩音樂好叻噶，咪淨係玩本書教嗰啲咯。因為有一次阿大提琴咪教鋼琴噶，聽過佢一個學生同我傾偈嘅時候講：，哇！如果一考 JS 就死梗啦！我話點解？平時邊有練噶？哇！咁你平時練咩？本書彈咩咪彈咩咯？我話你唔係興趣嚟嘅，你都黐線。阿媽叫我學咁多年咋，學校咪好分我先學咋，即係佢真係咁講。Jazz 嗰啲係你真係內心嘅表現，你玩音樂先玩 Jazz 噶、 嗯， 你學音樂唔會學 Jazz 噶，難學啊嘛。 而家都所謂就正正係缺乏呢種所謂你內心必先有一種感受， 啊、 即係 Jazz 係嚟自黑人噶嘛。 係啊， 如果你都冇人哋嘅背景，或者你咁你冇一啲太唔好嘅經歷嘅話、 啊、 其實你做唔到嗰啲嘢。 因為係 Blues 引申 Jazz， 咁、你咪玩第二啲嘢咯。 嗱，咁我想講點解咧？就係而家啲僆仔。佢被訓練成為一個好高級嘅技工，亦都係一個好漂亮、好亮麗，做一啲好靚嘢出嚟嘅技工。但係佢唔係一個藝術工作者。阿爸阿媽俾好多時間培訓佢畫畫，培訓佢做素描、托雕刻、學呢、這個放咗學之後學英文之類之類。佢完全被呢啲嘢漂咗橋排咗之後，出到嚟社會做事，我哋另外一隻眼睇佢。以前嘅阿爸阿媽話覺得好叻，但係你其實冇用個腦去諗，你只係將一啲嘢死背咗喺個腦裏邊，之後喺某個場景表演翻出 來。但係留意咧，嗰啲唔係八十後嚟嗰啲肯定係九十後。 係， 你八十年代出世嗰啲人，邊、有咁嘅條件啊？你 講 緊 有 人有， 啊、 但係八十年代嗱，即係講緊我讀書嗰年代啊，其實冇去到咁誇張嘅。係，即係你諗緊我哋都係住屋村啫嘛。 係。 咁然後大部分普遍啲小朋友，大家都係交流食地球，玩咩最中意玩拍貼紙咯。 係。 咁仲係讀緊呢呢嚇，未有 internet 嗰年代。 係。 你九十年出世嘅人一出世就有 internet 啦，已經。咁你個世界已經係走咗一轉，即係已經係已經係。第二個世界咁同埋我哋嗰個年代冇咁多嘢學嘅，即係呢個加上學校都唔係咁鼓勵啦。即係我哋嗰個年代係比較專注喺學術上面㗎嘛，即係譬如話我唔好用學術呢啲字啊，即係都係比較專注喺中英數上面，讀好啲書先，嚇唔會鼓勵你搞咁多嘢嘅，因為咧佢哋都相信即係。我哋嘅老師又係上一代啲嘅人嚟㗎啦嘛，佢可能都係四五十歲啊咁樣，佢哋都好艱苦啊咁樣去讀完個師範或者讀完港大、中大佢嚟教書嘅，咁同所以就我覺得就不適合混為一談咯。 嗱， 我仲想講埋一樣嘢、 嗯，即係你而家只係討論緊而家啲僆仔好變態啫，而唔係講緊八十後嘅問題嚇。 而唔係而家僆仔變態，係、我哋嘅教育啊，冇一個空間俾佢自由思想。嗱、到佢哋嗱，我哋人類最可貴係咩咧？一個獨立嘅思考能力。到佢哋出嚟社會。出到嚟嘅時候冇嘢做，個人又興，屌你老尾，又係一個好高級嘅技工。但係個腦最慘一樣嘢就係、你冇重新思考過呢個社會，你究竟喺當中有啲咩定位？等於一條毛毛蟲，你俾咗一個製造電單車嘅能力佢。嗱，如果一條毛蟲啦嚇可以製造一架電單車，但係佢仲有一條毛蟲嘅時候，你諗下佢幾撚恐怖？即係等於而家八十後僆仔。佢識好多嘢，但係佢冇腦諗。你講乜？佢話係喎，原來對個社會真係咁㗎。佢真係信喎、佢真係迷信咗。如果你當年上八樓嗱、如果當年去參加社運，嗰班八十後嘅僆仔嗱，等於而家嗰班僆仔嚇，佢哋識好多嘢。人哋講嗰班嘢，人哋講句説話，佢信咗，佢真係去做，咁、就大撚鑊。咁點解嗰班僆仔會湧出嚟？阿寶寶龍就係話，佢哋因為唔用腦，我就話唔係唔用腦，佢哋係冇。個腦裝喺個腦袋裏面不單止，佢哋仲有一個超乎咗我哋七十後嘅細路仔嘅技能，同埋一個聰明嘅腦袋，去到做一啲冇腦嘅嘢，咁所以對呢個社會嘅影響會好大。 我咁睇啦，即係你又講得啱嘅，即係而家嗰個時代就係咁啦，啲人叻咗，啲人叻咗。但是呢他們可以發揮自己能力的地方少了。 是。 那就沒辦法，因為即是你知道人口不斷增加，社會資源只有那麼多。其實你說的除了 Internet 之外，你說的這十幾年我就說香港。其實沒什麼真的所謂新的產業出現了。 沒有沒有。 你有沒有見過有什麼新的貼紙機都已經不流行 了。 你如果有貼紙機，那你有些應該有些立體女郎這樣抱著出來跟你吊威這樣。對你有沒有新的其實呢就是個可以呢去 include 即係可以有多啲嘅人咧進入咗個行頭咧，係因為一定要有新嘅需要產生咗，係嘛？你有冇見到有啲咩新嘅需要？嗱，我哋最需要咩 ？Internet 係 呢個當年你乜你都要砌部電腦啦， 係啊係啊， 你冇上冇網上，而家你冇網上你死都似啦，係咪先？ 啱啊啱啊， 生活唔到啊！即係呢個係一個新嘅需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需要。咁但係我哋仲有冇一個新嘅產業革命出現，令到我哋有啲人類咧有一啲新嘅需要？是我哋唔可以冇嘅咧。你見到大陸都有啲新聞好變態噶，個老母因為唔俾個仔上網，跟住然後咧就去識咗個大仔，因為個仔出嚟，然後拎把刀斬死咗個老母，跟住繼續翻去上網。 應該啊，即係你老母偷緊女，大佬。 你諗下，其實上網對於佢嚟講係幾緊要，即係咧係。有甚於呢、這個？ 喂，順哥，我想問你啦、啊，我想問你，喂，上網溝女而家係用啲咩科？即係用啲咩？ 我都唔知啦。 嗱 ，ICQ 冇人用咯，我覺得。 MCM、MMM、MSN 又 冇人覆， 係咯。 Hotmail 都冇人覆我嘅，屌！喂，我想問下大家網友，而家溝女用啲咩方法？即係咧，即係點可以 scan 人啦？S MSN 你唔可以 scan 一個中 唔係啊，不如咁啦，溝女出街溝啦，都係你唔好上網溝啦，屌 你 咩？ 叫佢 search 邊啲人最新咁樣， 你嗰啲 就得噶啦。 你嗰啲溝埋啲豬頭馬巴嘴嗰啲冇用嘅，屌你 豬頭馬巴嘴溝。 我哋都係大家出街望到件貨先去溝啊嘛。 唔係你望件貨埋唔到身。 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你既然咧產業冇進步嘅時候，你其實工人嘅 capacity 即係嗰個。可以可就職的人口呢其實是有個限數的。咁所以咁你之前你其實即係一係就一個情況就是面對一個好恐怖的人體就是以前唔夠學歷嗰啲人走。然後比而家夠學歷嗰啲人上。喂咁樣就首先就對做緊嘅嘢嘅人就唔好唔公平啦。其次就係、呢、這個咁佢點講都有多啲經驗嘅係咪先。第三就係、是他哋始終喺呢個社會上面嘅地位係比較，即係嘅好多人喺社會上面都比較有地位。佢哋已經係可能喺一間醫院咁樣，佢哋已經比較 senior 啦。你冇辦法趕得走佢。係。咁呢樣嘢更加唔會實現啦。因為如果我哋唔係論資排輩咁去睇呢個社會嘅時候咧，其實都幾危險㗎，係咪先？咁同埋咧，最後就係叻嘅人真係唔會話真係好多嘅啫，會有叻人。但唔會好多咯。喂，你日日彈鋼琴，日日跳芭蕾舞，日日捉象棋，唔會變成一個叻人嘅。你只係會正為最多極限，你變成一個玩家嘅啫。就真正出嚟社會做嘢嘅時候，你仲要需要好多策略啊、技巧啊、政治啊、經濟啊等等嘅嘢，你先至可以真正成熟咁樣出嚟工作噶嘛。於是呢班人就大鑊啦。你會我就咁睇啊。 你作為一個大學生， 係 啱啱畢業， 係 你對自我期許一定係高啲嘅。 啱啱 我咁辛苦讀完大學，我出嚟揾份3000蚊冇可能啦，係咪？咁但係而家正正佢哋要面對個世界就係咁樣咯。 6000 係 咪？ 我唔知啦，即係但係總係有啲人會低啲 啊。不過原來嗱， 如果政府開個數出嚟，你一定要打翻個8折噶嘛。 話翻轉頭，原來 IT 而家請嗰啲賣衫嗰啲妹妹咧，嗰啲哥哥仔咧，原來即係真係有好多都係揸住學位喎。 唉，唔出奇啊！ 仲要英文兩文，即係甩甩聲。 係啊係係。咁所以我咁睇就係、是你如果對我自我期許好高，咁但係咧而出面我社會嘅位置係得咁多，即係你譬如話而家想去就算俾你話去整 lift 啊，都冇曬位啦，唔請人嘅而家， 唔請㗎，唔請㗎， 好多工都唔請人㗎啦，咁 有冇人請㗎？ 會請人嗰啲咩餐飲業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呢個一係就 仲有一樣 月薪30000嘅 IT 咧，請人咧唔係叫 sales 喎。叫做形象顧問㗎， 係咪？ 係啊！ 哦，呢個係 LinkedIn 最早搞㗎啦。 係啊。 咁但係咧，你問題就係、是，喂，所有嘢都通脹，包括 credit。係。你譬如話，而家喂邊撚個都叫經理㗎？ 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啊，即係呢個哇，好撚勁㗎喎！你點做保險嗰啲，全部都係咩本公司營業代表咁樣，營業代表喎，即係咧佢英文嘅 title 係 representative 喎，即係呢個人。是代表緊呢間公司嘅喎、 哦。講一樣嘢你聽，澳門搭馬仔啊，你知唔知道張卡片係點？ 係咪咧？ 賭場合夥經理啊，唔係賭場合夥嗰啲叫做 project 係叫咩啊？項目經理。 項目經理。 係啊，屌你！嗰次我收到張卡片，哇咁撚堅嘅項目經理，我問佢，我喂阿打靶嗰、那個我 friend 叫打靶，我喂打靶你做咩？打馬咯。我打馬仔你印出咁嘅卡片，唔係啊，賭場印俾我噶舊事。 同埋咧， 屌你老味，你叫項目經理啊，冇撚嘢啊！ 即 係 以前有好多好多級噶嘛，即係譬如話有 coordinator， 即係負責組織嘅啫。咁然後中間就 traffic， 即係貨傳輸啲嘢嘅，跟住然後下面又跑腿啊，即係90幾個 grade 啊嘛。你而家唔係一開始經理嘅。 係啊，嗰啲叫 functional title 我覺得。 係 functional title， 所以咧就係當我頭先講咗兩，首先就係前面有兩個觀點啦，就係由大學生去到呢、這個去到呢個職銜啊。兩樣嘢都有通脹嘅時候，咁呢啲嘢都變得唔值錢啦。咁然後再加上出面個社會個位置本身就唔夠，因為我哋喺呢十年裏面，我哋個產業冇一啲新嘅產業出現啊。所以而家產生咗一個全球出現嘅現象，就叫做 jobless grow。 咩 ？jobless grow 係咩意思呢？就係我成日你咪成日聽新聞嘅時候咧話，哇經濟好轉，經濟好轉，經濟好轉嘅，但係啲人繼續失業嘅喎。 係。 咁嗰個經濟嘅 grow 咧？嗰、那個向上升咧，嗰、個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一個純喺金融嘅指數上面嘅提升啫嘛。而喺真係打工嘅人，佢哋係冇工作噶嘛。因為我哋而家我哋而家啲人賺到錢係喺個 金融 裏面賺錢嘅啫，佢可以都係冇嘢做噶。 啱。 所以其實好撚大鑊啦。咁呢班人出嚟暴動啊，即係呢班人出嚟呢個打擊下政府，呢啲都係緊局嚟噶啦。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社會嘅軍火庫嚟，即係一個火藥庫嚟。 當年你話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咁啊有咩金禧事件嗰啲嘢嘅，政府啊覺得呢個一定係個社會措施唔夠啊，就即刻咪成日咧係開嗰啲 party 咁樣嘅。 哦，係啊。 你有冇去過啊？ 冇啊！ 點解咧？好多女溝喎，聽講。 阿爸阿媽唔俾去 嗰啲。係嘅，真係㗎，即係壞仔先去嘅。咁啊，開好多 party 啊，或者街嗰啲社區中心啊，又有社工啊，落區啊，去湊啲少年輕人啊。 當年一隊樂隊好出名嘅，叫呢個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就係嗰個年代政府培育出嚟嘅。 香港㗎。 香港啊，泰迪羅賓啊 嘛。哦，就係泰迪羅賓啊。 係啊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咯。 係嘛？ 係啊。 哦，泰迪羅賓都好似幾堅嘅喎，係咪？ 當年玩吉他嗰個吉他手咪陳任咯。 陳任啊！ 做咗商台台長嗰個陳任啊！ 哦，係啊！ 係啊，做過官嗰個陳任啊！ 嗯哼哼！ 當然亦都有一個打鼓嘅鼓手，你諗都諗唔到係邊個啊？嗰、那個叫邊個 ？Peter， 以前英國鬼喺香港嘅時候做官 ，Peter 係邊個啊？嗰、那個叫乜鳩嘅名？肥肥等等，戴個眼鏡之後，近幾年死鳩咗。Peter， 我唔記得叫咩名字，我翻去查下先。阿 Peter 就係 咁咁你嘅，但係而家就相對地唔係太少，係太多。 係啊。 咁反而咧，真正就以前個個都有嘢做㗎。咁而家就係即係 唔係就係、是、因為而家個社會冇嘢做，啲僆仔冇希望。 咁先可以引發到而家個社會八十後不靚就係咁撚得人驚。同埋一樣嘢我想講，政府講嘢你哋真係唔好撚信。第一，第二樣嘢你帶定個腦去諗下佢講嗰樣係咩嘢嚟，你先信，先去做，先格一格咋嚇。嗱，我哋講翻談高鐵，我哋上一條聲就係話阿爺叫你起，但你哋話唔好咁起。阿爺，嗱，我想講一樣嘢，阿爺叫你咁做。你唔敢做嘅话，阿爺唔会同你硬嚟，阿爺只会用软手段。等于上网有个网友讲，佢话屌你老咩，我哋八十后出嚟暴动，你最叻咪出兵。大陆唔会做呢啲嘢， 系系 资源太庞大，第一，第二付出太沉重，佢只系将你香港边缘化已经够。第一，佢令到你教育边缘化，好似咁做。我头先讲一样嘢，佢只喺教育上面。認為同啲先生講，或者喺教育制度上面做一樣嘢，就係你只要做多啲課外活動，你個分數就高啲，入到多啲名校噶啦，你已經撲街啦。下一代嘅人已經個個唔使用腦啊，因為冇時間你用腦啊嘛，你淨係有時間去做一啲嘅技術上嘅嘢，跳芭蕾舞啊，屌你老味彈鋼琴，日練日練呢啲嘢，之後讀書讀書讀書咁樣嘅，你個腦已經冇時間去分析呢個世界大勢，冇時間去思考你嘅人生目標，你淨係識得做呢啲咁嘅嘢。第一樣嘢，第二樣嘢經濟分化，大陸做經濟邊緣化，你香港好簡單啊 ，A 股唔喺香港上市，你已經撲街啦。第一。A 股在上海上市，你成日都話啲人啊，唔係啊，香港股市是一個全球性好重要的市場，上海咧流噶， 唔係而家撲緊街噶啦，都唔使貼一般的事實， 咪係咯。 咁但係你冇理由叫人哋發展香港唔發展上海啦，上海近北京近啲。 啱啊，嗱，如果大陸要邊緣化香港，只要幾句説話已經可以做一樣好辣手嘅嘢，你當場死撚得，亦都香港冇一鴉雀無聲可以講。即係你做任何嘢都唔使講，因為你出聲嘅機會已經係冇咗。佢要邊緣化你好易，咁所以有時我講啊，我不嬲都好支持大陸嗰套嘅政策，但係某啲情況啦，當然就係你支持阿公嘅係啱，阿公叫你做，等於個老豆俾錢你去開飯嘅。你冇理由同佢講，屌你老味，有冇搞撚錯啊？今日蒸條淡水魚，屌你老味，我都唔食滑魚嘅，你蒸就蒸個石斑咯。大佬，你開緊手，攤緊手板問我攞錢，你講呢啲嘢，你冇撚嘢啊？ 不過你咁睇啊，呢個而家嗰個環境咧，就係即係首先就係大陸咧，佢作為一個大國咧，佢係講面子嘅地方嘅，所以咧，大家唔好諗住咧，大陸會做啲太野蠻嘅嘢，呢啲係一個呢個即係一個太戇鳩嘅諗法。咁其次咧就係呢個不過翻轉頭講咧就係咁而家啲後生仔咁其實有啲咩出路咧咁樣？咁其實咧根據我本人嘅睇法咧係冇嘅。 我自己有 的，因為其實點講咧，就係即係六七十年代出世嘅人咧，佢哋喺嗰時候係喺一個經濟向上升軌道嘅情況下邊投入咗個職場，係嘛？咁佢哋係比較容易撈到油水嘅。你其實好簡單啫，你嗰時候屌尾嗰時候護士唔夠人啊，即刻喺度狂， 係啊， 乜撚人都請噶啦嗰時候。 我話俾你聽啊，筍哥，而家我呢職位叫 EN 啊嘛 ，Ambulance。我告诉你你建工的好像我医院那里请不知30个位好像2000多人来建全部都是有即是 credit 的大学 credit 的建工。 你还有说现在那些怎么说即是你看到现在 是挨政府那些水啊才是好饮的嘛你譬如说好像教书那样。對啊！你而家我有啲 friend 咁樣教書，講緊揾緊兩三皮一個月。對啊！你有種啊行出嚟，唔好嗌政府，你邊度揾到呢嚿錢啊？ 冇啊！ 屌咪就係咯，即係所以咧就係。 同埋而家最驚係殺校添喎！屌你靚仔生得少，以前邊會嘅？屌你老尾啲先生同你講，阿九護士坐逼啲啦！你一班試過坐幾多人啊？ 43。 43啊！我話俾你聽，我小學嘅時候一班啊60人。 咁犀利。 三排位啊！直頭係三個位一排人嘅。嗱，我小學讀呢個三六洲物為大部，真係噶，三個位就一行，即係三排位一個。你中間嗰個上去廁所，屌你老尾，隔離嗰兩個夾住你，你真係好啦，即係你唔好意思啊，真係賴啊。咁點解係咁咧？嗰陣時小學60個人一班啊，屌！我升上中學啊，我嗰班我到中五睇下先，中五掟啲人走，中三都50人一班， 中三喎、哦，50人，我讀誒嗰陣時仲有 F 班添 ，A 至 F 喎、哦。 我都是 A 至 H 喎，以前八班啊嘛。 你睇下而家幾撚，而家冇呢啲歌仔唱噶咯喎，而家好撚少人噶咯中學，鬼影都冇隻噶真係。 而家話開三班四班咁啊，啫嘛。 係咩？ 係啊係啊。 咁撚大鑊㗎？ 呢、這個咁咪好咯，即係咧，我覺得最好玩就係咁啊，即係咧當。當呢個你成個學生個結構縮，即係學生咁縮窄嘅時候咧，咁咧嗰啲老師就會冇嘢做啊嘛。係。跟然後咧睇翻呢班人究竟行翻出社會嘅時候，佢可以做啲乜嘢？ 冇啊，冇嘢做。 係咁樣咧，就係跟住你就發現咧啊，咁你哋係忙啦，當好多黐線佬。喂，係咁啦，你呢個年代你除咗 做黐線佬之外 你一係就去食皇家入班食嚇， 冇啊， 食 私家啦， 一係攞中門嚇，係啊，屌唔係，你有乜辦法揾錢啊？即係你講緊而家， 我覺得咁噶，我呼籲大家年青人，香港係一個國際仲有視野嘅地方，你咪去第二啲地方揾食咯。 嗱，呢個真係唯一，同埋翻大陸咯。 係啊，翻去啲北啲嘅地方喎，等於我有一個同事嗰次咧同我講，九護士屌柒咧，我做乜事屌柒喎？我话听你讲啊，我个女又去捻咗暨南大学读书啊，搵唔到嘢做。我话你边度搵嘢做？香港都望能够。你等于而家屌你老尾，我叫你去泰国读大学，你翻嚟香港搵嘢做？屌你老尾，你去泰国，你识泰文，你喺泰国搵嘢做，系香港灌输一啲资源俾你嘛？ 唔系，同埋仲有呢、這个香港咧，呢家嘢笑贫不笑娼吓、啊，大家女仔咧，如果搵唔到嘢做，不妨去做鸡。 唔係，仲要去北啲嘅地方。 係，即係都唔係嘅，即係呢、這個反而香港做雞有得做喎。 香港做雞冇。 點解咧？因為即係你嫖娘家。 講下歷史先。 好啊，你而家啲娘家婦女啲價錢係好做啲噶嘛，係咪先？ 屌你！而家邊有娘家婦女㗎？娘家靚妹啊！係 娘家靚妹。喂，你點解香港而家做換夾？你前一排先爆緊出嚟啫嘛。 啊！ 屌咩出七年都成千蚊過千蚊一 Q 嘅，係啊，講到佢講佢一日做兩一日做兩個客嘅啫嘛，咁啊當然你要，但係你要陪佢睇餸食，即係你陪佢睇戲食飯同埋玩嘅，係，咁然後就1000到1500一 Q 嘅，屌你咩我同你都揾唔到啦， 咁啊係， 咪就係，屌佢一日人哋一日就要做兩個客喎，可以做成3000蚊一日，你咪計咯， 三歸 九皮一個月咯。点啊！我同你都揾唔到啦，我同你加埋都冇啊！屌！ 屌你啦！而家十个学位都冇九皮嘢啊！你都戆鸠啊！屌！ 其实就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如果生得靓嗰女仔，不妨去做鸡。 生得唔靓都得喎，而家。 生得 校服都 OK 啊。 系，但系咧你就其实咧就系咧要趁住你仲有呢个条件同社会资源嘅时候咧。咪即係你仲有條件啦，你如果有啲錢過咗時間就揾唔到啊！ 啱啊！ 即係好似以前細個咁樣，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咩叫壁虎啊？咪即係嗰啲叫咩 啊？ 以前啲人咪賣壁虎嘅 金絲貓， 係啊，即係揾剪塊。我以前咧就係個同學咧就去賣嗰啲，就賣嗰啲金絲貓。 而家仲有人玩呢個？ 好耐啦！我講緊我細個時候八幾年嘅時候咧，跟住然後咧就。我就負責咧，就幫佢接嗰啲籠咯。佢俾埋啲樹葉我嘅，跟住就負責接。 唔係，但我成日都諗一樣嘢，邊只係我，邊只係佢嘅咧，認唔到喎。 係咩？佢哋認個 pack 噶嘛，同埋認只槓噶嘛。 好難認噶喎。 咁唔同嘅呢啲係好呢啲好古老嘅方法嚟㗎啦。即係咧，你會諗住，你會如果你同佢係熟嘅話咧，你要睇住啊，佢只槓大啲喎，咁樣即係同埋你望住啊嘛。 好難睇嘅，即係兩邊都砌到甩頭甩骨嘅時候又。 係，即係你諗下，但係你譬如話你過咗我時間，你唔會再係買金絲貓 我而家都買㗎金絲貓，去澳門買啦，屌你真正金絲貓啊！ 即係講真，有啲錢你過咗又唔會賺，亦都賺唔到，係咪？以前啲人講緊都幾好㗎，你睇就係個籠。賣5毫子，只金絲貓賣5蚊隻，你咪計咯，百幾年你賣一隻，你一日賣10隻都50-60蚊啦，已經，咁而家冇得賣啦嚇，即係你諗下青春過咗就冇啦，你只有喺呢個時候用呢個價錢賣到出去。 你唔好聽阿筍哥講做雞啊！嗱，我話俾大家年青人聽，你去大陸一啲北方啲嘅地方睇有咩靈感，有咩諗，去香港仲有優勢嘅時候去啲地方，去啲落後嘅地方，等於掘金啊，掘金理論，成日都講噶，黃金係一樣好得意嘅嘢嚟噶。越掘深啲先會有噶，面頭都俾人掘撚曬啊！你而家再去嗰啲乜撚嘢淘金嗰啲曬夠氣啊，唔會有金淘到。你要嘥好多資源去下面掘，去下面掘嘅時候你要掘深啲。咁等於一樣嘢，你要去遠啲嘅地方揾食，你唔好成日諗下香港冇嘢做就唔做。你笪地方你望遠少少，你唔好諗住一望香港，睇下國際咯。 即係打開份地圖。 啊，而家都開始可以咁樣睇，即係咧你有時你會睇到咧，香港點解咁多鬼佬咧？其實就係佢哋喺個 嗰度揾唔掂啊嘛， 佢都唔掂啊。不過大家如果聽下九護士講咧，亦都會有一個盲點啊，就係、是其實成個大陸咧。你唔好講咩，人口已經多，叻人。 屌你仲去大陸揾嘢做？屌你而家唔係呢個國家啦， 係嘛？ 非洲啊， 或者係去越南啊？ 越南都少啦，好難揾嘢做。非洲反而多啊？點解咧？非洲第一，佢哋唔係冇錢嘅非洲，非洲有錢嘅，政局亦都唔係好似想象中咁混亂。但係非洲有一樣嘢，即係比較差啲嘅就係個醫療系統差咯，同埋非洲人買好多大陸貨噶、嗯，你見好多黑鬼嚟大陸買嘢噶。 不如咁，而家不如叫啲後生仔去海地度組織軍隊。 軍隊又冇用啦，屌去嗰度重建又有用。今次海地即係呢次事件咧，係大陸一個好大嘅契機嚟嘅。點解咁講咧？我你見美國佬有一樣嘢好正，第一時間空降落去做咩？臨時政府咯，因為海地政府冧一檔啦嘛，咁你要有人統籌啊，要有人即係去到做一啲嘅支援嘅時候，美國佬好正，第一時間就空降軍隊落去。中國冇咁嘅兵力。中國有兵力做咗噶啦， 同埋太遠啦，你相對中國嚟講，佢係南美洲啊嘛。 係啊，第二樣嘢，美國佬做咩咧？即刻搞籌款運動，籌款運動有咩好啊？啲錢落你袋你都戇鳩啊！我統籌啊，嗰啲錢落我袋，我袋幾蚊分，但我國政府啦，俾你都黐鳩線嘅。呢啲全部都係黑，即係全部條數係黑箱裏邊，即係冚實曬。你要查查唔到啊！因为当中好多数系乱七八糟啊，等于你查红十字会条数，红十字会永远唔会俾条数去查噶嘛。 同埋红十字会，如果咧好似以前话有单咁嘅嘢噶，有条友捐钱 啊， 俾四川大地震 啊， 佢话但系咧我要捐嘅时候，我要知道我条数去咗边度。佢话咁咪唔使捐。 系啊系啊，冇得睇噶嘛。 佢话基本上即系。喂，你就知道落到去呢個地方做嘢，你唔俾錢係做唔到嘢。 啱啊啱啊， 即係我諗包括紅十字會啊。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即係你諗下有幾多錢落一啲軍人袋啦？屌，你話美國佬嗰啲唔係嚟買軍火，我切柒煲湯派街坊啦。 咁仲有咩好做咧？你講而家啲後生仔。 嗱，我覺得而家啲後生仔，第一就係、是、即係環顧呢個世界，睇下有啲咩諗啦。第二樣嘢，讀書嘅時候，我勸一勸讀書嘅大家年青人，聽我哋節目仲讀緊書嗰啲，唔好咁多時間去搞多啲課外活動。多啲時間去睇多啲書，多啲時間諗多啲嘢。我有兩本書好想介紹下大家睇。第一本1984，唔係1984啊，1984係佐治威爾寫嘅 ，George Orwell 寫嘅。咁啊，呢本書好值得去睇啦，1984。咁啊，第二本書好值得大家去即係思索嘅就係呢個1984啦。1984村上春樹在這本書裏面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寫鹹嘢，啱你睇啊，順哥，啱我睇亦都。今次有這個屌靚妹啦，屌阿婆啦，同性戀啦，性虐待啦，哇！呢個集呢個所有嘅 百花齊放啊！ 但係有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今次村上春樹攞諾貝爾文學獎係即係做阿望冠，點解？因為個反智意念好濃厚。在1984裏面這本書用了很大的篇幅寫日本的左翼，它日本的左翼很在世界上面赤軍很出名，他們有一個理念也都是即令到影響了 一輩的日本人，也都令到日本政府是不想將這件事說出來的，就是以暴易暴，即是左軍軍是一個這樣的團體嚟噶，咁佢哋嘅反戰理念係喺呢本書裏邊好濃烈，咁啊，所以今次即係村上春樹攞諾貝爾獎係有希望。 不過我又咁睇嘅，即係而家啲後生仔仲可以做啲咩嘢咧？就係咧，一係就咁，就一係就走下九護士路線，就唔好再搞咁多嘢啦。啊，翻到去潛心修練下，去第二度搞嘢，係咪先？一係就唔好啦，行第二個方向，提升你嘅政治，唔係即係提升你嘅暴力，增加你增加政府嘅政治成本，然後屈即係其實冇嘅，佢一定要 settle down， 即係佢一係就打瓜你，佢唔打瓜你，佢一定要 settle down 你，佢 settle down 你咧，佢只係得幾個方向嘅啫，而家好明顯啦，冇嘢做啊嘛， 咪俾錢你咯。 增加社會就業職位咯，即係其實好簡單啫。你只係開，你而家即刻將嗰啲，譬如話教師一對一， 哇！正啊，屌你即刻有人， 即刻有人有嘢做啦。 喂，其實大把方案㗎。你譬如話，即係你真嘅審多啲社會資源落去，開多兩間醫院咯。 啱啊啱。 開多兩間醫院就會有多啲護士㗎啦。 啱啊。 咁你反正而家都話成日話做到撲街，咁咪大家做得舒服啲咯。 啱啊。 其實喺我哋有社會資源嘅情況底下係 OK 嘅喎。 咪最弊有啲議員又廢鳩你，屌你老。 喂，你唔講呢啲啦，因為如果你咪一唔聽，打交咯，打交。 咪仲有一樣嘢喎，阿筍哥，我想同你講一講。咁啊，趁農曆新年之前，我哋不如出啲金句卡賣啊，揾下錢都好啊，定咪 成？屌，我係冇希望㗎啦。 係啊，第二樣嘢我想講一樣嘢，喂，我哋下次選舉可唔可以走出嚟選咧？ 嗯，選咩？幫人選啊？ 選區議員 啊？ 得唔得咧？ 你試下啊，不如我幫你助選。 系咪噶？ 系噶。 喂，不如我哋试下。喂，第三样嘢我想讲，喂，今次公投你有啲咩意见？ 公投开个新 topic 讲啦，好长啊。好，就咁先。 拜拜。